咁但係呢個佢打之前啊，陳茂波好到啊，邱騰華都講咗係流嘢嚟㗎啦。佢哋話誒冇影響力嘅。 佢呢個係預咗 嚇。 嗯。 咁而家你睇埋葉國軒啊嗰啲都係話呢啲反制措施預料之中喎、啊，咁樣。咁啊到第二朝就係話軍用科技就唔准出口香港咁樣。咁大家要記住啦，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裏面咧，就唔係淨係軍用科技嘅喎，係、 嗯、 軍用科技轉民用嗰啲得唔得咧？咁、嗯、樣嗱，譬如我舉例 iPhone， 其實有一啲 parts 裏面有啲係屬於軍轉民嘅科技 的、啊。 譬如好簡單一個普通嘅環保汽車嘅化油器咧，其實都有軍轉民嘅科技喺裏邊、嗯、另外就係醫療科技裏邊，咁而家嘅限制似乎就係國防嘅科技喎。 嗯 咁究竟嗰個係，如果嗰個科技係轉咗民用，然後變成係一個民用嘅產品咧，就唔受呢個限制應該 係。 咁我覺得就冇咗嗰個大嘅影響力咯，又、 嗯、 係。咁啊，到第三啦，就係、是、呢個制裁名單。咁啊，琴日就中共就反制，就話佢哋會將嗰啲對喺香港問題裏邊嗰啲惡劣嘅美方官員，就擺入制裁名單。咁其實我想問一下嗰啲 Navarro 啊，如果擺入咗制裁名單，佢做唔到咪談判咁點咧？ 係。 咁啊，另外當然就可能會列嗰啲Marcus Rubio 啊嗰啲入去啦。 其實佢就上個禮拜咧已經鎖定咗啦。 Nancy Pelosi 啊嗰啲啦。 佢上個禮拜已經鎖定咗啦，即係其實國防部啊。美國國防部鎖定了20間有解放軍背景的公司， 抗視就第一間啦，即係嗰個做監控鏡頭嗰、那個新疆， 同埋海康威視， 海康威視 係啦，主要呢兩間。咁但係其實係佢係， 但 係 其實中國建築嗰啲全部都係㗎。中國海外、中國建築嗰啲都係。 如果你講舉國體制所有央企啊、國企都係添。 因為佢個黨下邊，即係大家呢邊就解放軍，就算佢唔係直屬解放軍企業，都佢都屬於同一個黨㗎嘛。 係啊。即係個黨就係做生意噶嘛， 咁就呢個另外就係凍結資產喎，其實 係啊， 呢個仲難。 其實最大鑊啦，嗱，你而家咧，即係佢搞中鐵建啊，搞纜車、中車啊嗰啲啦，其實你搞到你即係你起碼啦，如果你係針對呢兩間公司做鐵路嘅公司、做高鐵嗰啲， 佢嗰啲盟友唔敢用噶啦。 咁你 印尼都唔敢用啊？話 一帶一路唔使注意搞， 印尼都唔敢用，係 啦，因為 泰國都唔敢用。 一帶一路其實佢都係靠做。做鐵路啊，做高鐵啊，去搞噶嘛，其實係以前呢個李克強講高鐵或者鐵路，其實根本就係中國啦走出去一個黃金名片啊嘛，佢咁講噶嘛。咁呢個亦都係呢個一帶一路咧好重要嘅一個出口嘅一個產業嚟嘅。咁、但係而家你諗下喎，你做嗰啲即係車廂啊。同埋做呢一個信號啊，其實最大鑊咧，所謂軍民兩用，唔係話淨係硬件嘅，其實仲要包埋咧軟件呢樣嘢嘅。你諗下通訊科技， 通訊科技大部分都係軍轉民㗎啦。 係啊， 係啊， 係啊。 你嗰啲嘅由遙控科技好到嗰啲遠紅外線科技好，其實全部都係咩嚟㗎？全部都係軍轉民㗎。係 啊。 但係我話，如果佢軍轉民，佢唔禁就冇用㗎喎。 啊。 如果佢淨係禁國防科技嘅話， 啊， 係嘛？ 嗯， 咁就所以我覺得係咪未有共識咧？成個華府喺呢個問題裏邊、嗯，我覺得係似乎未有共識喎，真係。 如果以 Donald Trump 嘅做法咧，過往都係咁樣嘅，佢製咗出嚟先，然之後咧佢逐步收緊。咁佢而家起碼佢一開始啦，你嚟緊呢個禮拜啦，你睇到嘅，起碼就係話至少。佢係會出口俾警察嗰啲咁樣嘅催淚彈啊，同埋嗰啲即係人群管制嗰啲咁樣嘅武器啦，佢就唔會再出口噶啦。呢啲就係其實都遲咗噶啦，已經係咁你遲下，你咪針對啲國企咯，做監控科技嗰啲咯。 嗯， 咁我諗係嗰啲係第二步。咁你話即係大規模民用嗰啲咧，即係譬如你話 DJI 啊嗰啲，我諗係會比較遲啊，因為嗰啲做 mass production 啊嘛。咁變咗嗰個佢要計嗰條數啦，佢就要承受得起先得，即係起碼商用嚟講咧，我諗係等到下一步啦，呢個就。 但係佢而家嘅競選形勢不利喎、我相信 Donald Trump 都要攞中共嚟去做下沙包喎，要。如果唔係對佢嘅選情，你知道而家最近又同阿拜登再拉開咗啦，即係我睇 Fox News 嘅調查。 這樣的話他現在整個競選形勢而疫情又回底又再上 是、啊、 他都很大鑊的我覺得、 啊、 如果他除非就是中共在另外一邊就已經跟他有個deal就是、你整色整水搞一搞先然後我就來買東西了樣、有沒有可能 呢難、啊嗯、首先即如果你說買東西來講 整多200億大豆 我覺得就算整 全中國都是吃薯條的第時、 兩方面都很難做如果你美國這邊其實你說大豆牌這些東西我覺得已經消化了就算買他都覺得是老鳳的、我不會覺得有額外的催谷作用但同時間你對於中國來說他幫你賣他又下不了台即變成雙方你說中美之間那個雙贏、那個效用有多大呢我覺得 沒有雙贏了現在 是啊沒有雙贏了現在是 Zero Sum 遊戲裡面很難雙贏、但是如果短期裡面沒有這個措施共產黨就造成一個既定事實之後呢所以我覺得呢大家就看看他開大開小啦咁當然就周街兇人嗰啲人就話俾你聽開大啦，又話會拉你翻去打靶，又話你要拉何俊仁、李卓人翻大陸坐監啊咁樣啦。我聽到嘅就，咁即係幾匪夷所思都有嘅。咁呢個就佢希望達到一個震攝嘅作用啦，就唔使真係動用個法例，因為佢一動用法例咧，就變成 N 個劉曉波噶咯喎，其實係。咁然後跟住香港就無端端就變成100萬民運人士噶咯喎。這個以前沒有出現過的以前一個區隔你在維園那裡搞我又不搞你這樣的嘛好了現在你一動一拉 如果你拉的話、那個、就 變成民運人士的了 還有加速攬炒嘛 是 啊, 是 啊 你焗到拜登都沒位走的了其實是、那個、你拉一個黃之鋒 那個是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來的即你自己 那個是攬炒的一步來的 你自己實現那個攬炒 是啊他而家行咗上去攬炒吧嗰個路線圖嗰度喎。 係啊，咪所以你而家見到佢 真 係 翻去打機啊！大家而家 你反而攬炒吧好興奮啊！ 嚇 ，我諗咧嗱，即係李柱銘上個禮拜嚇講句， 我喺紐約時報嘅訪問裏邊， 咁啊好多人啦，即係都覺得即係好譁然啦嚇，甚至乎我見到即係九龍西啊，即係你見到阿 子健 啊，即係阿 Miss Mo 啊，都攞呢樣嘢嚟去問其他對手啊，係咪？我都覺得咁樣嘅説話唔好嘅，咁樣樣就係話嗱，首先阿 Martin 佢講嘅説話咧。They don't have a clue， 即係咩意思？我代入啊，我嘗試代入佢嘅心理啊。即係如果你話攬炒嘅話，喂，其實佢哋冇嘢嘅喎，佢炒我先嘅喎。They don't have a clue 嘅意思就係話，喂，我反而係做咗製品啊，攬炒嘅製品喎，你明唔明啊？其實我諗大概係咁嘅意思啦。其實係嘛？咁反而咧。但是問題就在於那個壓過個國際的影響力那個輿論喂大家都見到就是說喂即是我們不是老屈老共的啦是吧即是你說所謂人道危機什麼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對誰個行穩致遠先是吧那個恐懼我們不是吹出來的這件事是真的喎 喂同埋我覺得很簡單的、即是他除非他是傻逼的喎真的、他震攝到這一步如果他真的明天拉人封艇的話、那個就是六四之後的最大的人道危機人權災難來的如果李柱銘回大陸坐監的話、喂我想這個是繼六四之後最轟動的一個政治事件來的 我覺得 你覺得他會不會這麼蠢呢我覺得 即對於他來說最好你班友就爭相這樣走 你走入美國領事館你就輸 是啦 他最想你就是這樣 那他起碼在道德上面已經 你見到 擊敗了你 了大公民會藍絲群組全部出了這些東西 是啊不就說你一百萬 是啊跟著有誰敗走誰走人陳家驅走人老蕭走人出了的已經是是不是我估明天龍門退出又再煲一輪又跟住就邊個搣呢個文宣咁樣？ 其實 邊個就清洗呢啲連龍牆咁樣？ 你估佢大找步，佢冇成本咩？係咪先？ 喂，成日我都話咯，如果軍事政權佢可以靠軍事鎮壓去管治一個城市嘅話，國際城市嘅話，佢就基本上係乜嘢都唔使講，法都唔使立。 你 問我，使乜立國安法啫？ 唔需要啊。 係啊，法都唔使立，隨便拉人，我哋又來如何啫？我哋可以出到聲咩？係嘛？跟住無限期拘留，掟你入荔枝角，你又可以出到聲咩？都出唔到聲㗎。其實佢咁搞咁大場大龍鳳，我覺得第一步一定係震攝嘅。 唔使諗，已經開始咗。由上個禮拜我哋嘅分析已經係講緊，全個白色恐怖都係一個政治運動嘅開始，震攝學校裏邊人人自危，所有老師鏟鋪，全部改呢個 Facebook， 然後跟住學校裏邊鼓勵篤灰，然後建立檔案，呢個係必然嘅，因為大陸做過曬嘅根本呢啲嘢。佢而家就等你跌入嗰個毛嗰度啊！係啊，因為你就所有學校跟住開始記錄老師嘅言行，佢哋嘅政治立場，然後跟住總有一間學校由學生跳出嚟篤冧個老師，甚至懟冧個篤冧個校長。喂，英華個副校長咪就係咁樣篤灰篤冧嘅咯，因為有個同事拍咗佢片啊嘛。培正咪就係咁篤出嚟嘅咯，所以已經開始咗㗎啦。其實，喂，你以為今晚等條法例公布，聽日刊憲先至開始咩？其實那個運動已經開始了成個月了， 那個民間即佢 開始了成個月，大家有冇瞓醒呢？其實 係啊，即係宏觀就國安法，微觀就搞民革啊嘛。呢、這個其實佢係平衡地做緊㗎啦，已經係 快過國安法添啦。你問我 民革係啊， 你喺學校裏邊搞民革已經開始了成個月㗎咯喎，係嘛？你話淨係楊潤雄表表態，我絕對唔信喎。 民革啦，港台啦，係嘛？係 啊，喐香港電台已經係啦。 係啊， 我已經一早講嘅嚟去多幾樣啫嘛，跟住公務員宣誓啦。效忠黨國啦，咪就係呢啲咁嘅嘢咯。佢咪一鑊過，全部佢要做嘅嘢全部做曬咯。 係冇錯。 然後用國安法立法呢一個震攝效果，然後做曬其他嗰啲嘢咯。咁個法例嗱，佢當然佢擺咗喺度，佢隨時都可以用啦。呢、這個、根本大家唔需要為佢擔心啦。但係你要諗下，佢用嗰陣時候，佢都會衡量過個代價係乜嘢噶嘛。如果佢要覺得我用咗之後呢個代價，我係變成將香港變成一個民運城市嘅。咁佢咪用咯？我哋又點可以阻止佢呢？事實上，係咪？佢要攬炒，即係我都拗曬頭噶。我同李柱明一樣，我自己都拗曬頭。不過李柱明就以為香港人要攬炒，我就以為共產黨要攬炒啫嘛。我同佢最大嘅分歧就係、是，佢以為嗰班年青人想攬炒，我就覺得點解大陸而家會行到呢一步，要中咗年青人嘅圈套，同香港一齊攬炒呢？所以我話攬炒吧就係、是。最後勝利嘅喎，可能係。 係啊。 咁搞落去嘅話，嗱好簡單，我當你如果佢真係蠢到聽日走去拉阿黃之峰，你睇下美國佬會點啦？喂，你焗住麥克爾都要出聲嘅喎。 梗係啦。 佢見過德國外長嘅喎。 梗係啦。 係嘛？你以為淨係咁樣接收下樓下就算啊？你成個歐盟都會著嘅喎。如果係咁，好啦，跟住武漢肺炎嗰個追債令都未出，咁我就想問一下佢自己有冇諗過佢哋嘅 end game 係點咧？係嘛？你話呢個國安短板，大家都知道呢個係藉口嚟㗎啦。短咩板啫？喺前線裏邊嗰啲後生仔去示威嗰啲人，係佢哋有啲係犯咗法，但係問題就係大家都知道後邊嗰個根本就唔係乜嘢恐怖主義嚟㗎嘛。嗰、個係邏輯嘅罪狀，由梁振英去生安白做港獨運動開始，將港大一本書立咗嚟去搞，佢搞出氣候出嚟啦。港獨之父已經係係嘛？咁你越喺度潑嗰陣時候。港獨我都話啦，從來都冇一個明確嘅政治主張與路線圖出嚟，只係一種香港人嘅情緒嘅反彈。我覺得，咁你而家再上綱上線，黨報就話連唱榮光都係港獨分子，咁你香港無端端又多100万港獨分子嘅咯喎，佢真係嫌呢個港獨人士唔夠多，嫌少得滯， 變咗所謂港獨係佢製造出嚟噶嘛，嗰樣嘢係 咪等於疆獨一樣咯？咪所有襲擊嗰啲公安。警署嗰啲全部為只係疆獨分子咯，其實嗰啲都係警部嘅受害者嚟㗎。但喺佢嘅論述裏邊就變成係疆獨分子咯。所以你嗱，而家美國其實都幾關鍵。之前就有啲人都吹捧下，究竟啊美國已經即係準備好曬各種各樣嘅反制措施啦咁。咁我覺得其實中共已經等咗成個幾月、個月嘅咯， 成個月嘅啦，啱啱好一個月， 啱啱好嘅喎。其實中間就十幾號啊， 58号講嘅，唔係即係 Donald Trump 自己開口講，就係58号講嘅， 5月28号， 係啦，5月28号講嘅。咁啊， 咁啊過咗一個月嘅咯喎，已經係 啊，其實過咗一個月，你而家見到真係實踐落嚟嘅，真係會公布咗會做嘅，就係、是、三樣嘢啫嘛。佢而家佢搞咁耐就係話呢一個最容易嘅，咪就係佢嗰個咩旅遊警示嗰度，就係講咩即係你而家將香港旅遊警示就係話佢可能會任意執法啦，國安係嘛？咁跟住而家你講落嚟嘅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啊，軍民兩用科技啦。咁軍民兩用科技呢樣嘢你要慢慢觀察啦，因為其實嗰樣嘢咧可能係凌遲式執行嘅。佢一揀就係話 先揀咗軍， 係啦，軍先 再揀民， 係啦，嗰啲再慢慢揀，係嘛？ 咁跟住就係話呢一個所謂零關税啦，嚇呢啲都係頭盤。其實最大鑊咧，就係其實你見到而家逼到落嚟嘅，係國會逼到落嚟嘅，就係呢個香港自治法啊嘛，或者叫做香港問責法啊嘛。 嗯。 香港問責法嗰樣嘢係大鑊嘅。嗱，因為咧，嗱，雖然佢而家冇加變條款喎，但係我細心諗下咧，就真係會搞到加變嘅喎。點解？ 點解咧？ 嗱，因為咧。他而家話咩嘛？佢兩層嘅制裁嘛。咁第一個制裁咧，就係你制裁你本人，制裁你本人，你第一就係唔可以去美國啦。第二，你亦都係即係嗰啲美元資產會凍結啦，係咪？咁如果你唔去即係、就是、搞埋你直系嘅親屬，唔制裁你直系嘅親屬嘅話，你自不然你啲錢就即係好容易就過咗俾。 咁咪變咗小三經濟？ 咪就係咯， 好危險嘅喎。 即係話，如果你老婆俾你大陸冇嘅話咧，咁你就捐款走佬嘅咯喎， 乜都冇曬。 係啊，咁所以我都話咯，即係如果喂呢、這個時代咧，司徒王揾有得做啊，係嘛？即係你培養，你揾啲，你培養啲咧，即係譬如好似 即係幫人 丟錢啊， 即係幫人搬錢嘅， 係啦， 小三 係啦，咁樣樣嗱，咁啊變咗佢哋真係真係大鑊啦！呢樣嘢係， 我覺得就嚇。大陸佬都有他們的招數的，我覺得、 大陸佬有招數呢、 他們有計的，我覺得、我懷疑這個小三產業在美國已經是小三、小三搬數法了， 有 已經是很什麼的了，不 僅止美國的，聽聞好像澳洲都很多的，其實是、那還有現在最大的就是他二級制裁那裡嘛，因為他那裡是搞的銀行嘛，誰 一勁啊，那個 誰敢去跟這班被制裁的官員開戶口的話，你就大鑊了、是吧？你現在不只是那些共產黨官員，還有是黑警，他說到明是說會制裁黑警，那你想想三萬黑警現在還要擴大那個編制、三萬幾千個黑警，他們自己本身開不到戶口，就算開的可能都是開昆明銀行、那些樣，甚至乎一是這樣啦，在郵局出糧啦，好冇係嘛？即係現 唐人街都有啲呢啲得一間兩間嗰啲銀行嘅，應該 係嘛？ 有嘅有嘅，唐人街都有嘅。 哦，都有嘅。 係啊， 咁啊個個月好似阿劉明偉生日咁樣樣喎，係嘛？數銀紙喎。 劉明偉生日數好多錢嘅喎。 係啊，十萬啊嘛。咁如果你司局級嗰啲咪會有咯，係嘛？ 好啊，休息一陣先。哎呀！